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大家早，我是于思淼。 哎，距离2018年呢，如果没记错的话还剩18天了，就真好，新的一年开始了，又长一岁。 嗯， 是吧？ 18天。 对，18天啊，半个月的时间吧， 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大人了。哎， 听声音确实成熟不少啊，又感冒了。也提示大家吧，注意这个出门的时候防寒保暖，这两天降温降得很厉害，是吧？ 嗯， 首先关注天气，我们来看看呢，白天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是0度，相对湿度15%，夜间是晴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温度-6度，相对湿度60%。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我觉得，哎，我开始觉得是一个好像女生朋友爱讨论的话题，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其实男人也观察男人啊， 对 啊，女人也观察女人啊， 对呀， 各有不同的见解， 对呀， 这要从刚刚啊吴主播给我的一个豆包说起。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 对，没错， 就是他在这种时候会特别帅， 就大公无私那种，是不是？ 就是 你现在咂吧咂吧那滋味， 就早上紧赶慢赶，紧赶慢赶， 嗯， 哎，到了，觉得特别冷，天寒地冻的时候， 对， 忽然间他给我一个热气腾腾的豆包， 嘿，刚蒸出来的自己，5点半就到单位，开始用了自己小蒸锅， 然后那一刻 和面球豆馅儿， 觉得他特别帅， 对对对对， 嗯，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觉得男士哪一瞬间就特帅， 就比如说呢， 特帅，嗯， 就是一个1米8大高个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豆包， 对， 没吃饭的吧，来， 不是一般人家都拿束花什么的，为什么到我这拿一豆包啊？ 刚刚我掉地上的一个， 我给冲了冲，擦了擦，你凑给吃了吧啊！哎，哪一瞬间觉得男士特别帅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外卖小哥呢，反复打来电话又挂断，哎，真相是什么呢？近日呢，有顾客接到这个外卖小哥几个电话，接通了，然后人就挂断了，以为是恶作剧，很生气。后来呢，看短信才知道，哎，原来外卖小哥是一个聋哑人。小哥呢叫于亚辉，他手语解释了说顾客没有看短信的习惯，他会电话提醒一下。他们找工作不易啊，自己呢也曾被别人误解，然后给过差评，但是呢他们热爱这份工作，请多多理解。 嗯，真的随着咱们这个快递越来越多，外卖越来越多，真的是会碰到不同的情况。 对，而且 大家互相谅解。 第一时间在您觉得，哎，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先冷静一下， 对对， 先别上来咔，先给人来一差评，先自己想想人家这路上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容易的地方，是吧？ 哎，对，尤其是，我觉得朋友们应该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是经常出现那种，其实是自己算错了，或者是想错了。然后犯了一点小错误，然后就想，哎，怎么会这样的，然后自己愣一愣， 对， 愣一愣之后就发现问题了。 对，虽然说刚才于淼说的这稍微有点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就是他那一愣一愣其实就是咱们稍微冷静的一瞬间，对吧？咱们可能叫冷静，他叫愣，哈哈，愣愣冷静愣愣， 算了，看看刚刚豆包的份儿上。继续来看这位特别厉害的大二的女生，手绘了高颜值的学习笔记，那手绘的解剖图还有专业的名词注释，字迹非常的娟秀，色彩也很丰富。如此高颜值的笔记呢，是出自西安培华学院护理学专业大二女生杨淑涵。她说呢，我一直有做笔记的习惯，而且只要是需要画图的地方都会这样做。 这是 非常的高颜值， 哎，高颜值的学习笔记了哈。 嗯， 再来看看逛商场的时候可以寄存了啊，不是一直能寄存吗？这回能寄存老公了，每分钟0.5元，这怎么我感觉比存包还便宜呢？啊，每分钟0.5元。日前呢，杭州某商场内就出现了一个老公寄存屋啊，老公寄存屋里边呢也是共享的空间啊，可以容纳4个成年人，里边可以休息啊，可以上网，有空气净化器、电视等等啊。网友说了，不陪逛街还要花钱寄存，要他干嘛？ 哦，我刚一想说，你想说0.5元啊，有点便宜，对你们来说，我连这0.5元都不想花呀。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带老公去有什么用吗？ 就他不得给你咔，他刷我的卡，刷我的卡， 我自己刷吧。 对，你也知道密码是吧？这倒是帮你拎东西啊， 对不对？买的大件儿，到大腿根那个靴子，你要拎不动的话，咔一把给你。 还有到大腿根儿的，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沉一点的东西， 棉裤袜， 沉一点的东西，给你一把拎过来呀，对不对？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什么？ 嗯， 还有就是还是有什么用？ 但你知道， 你吃不了的面，剩一半。 哎，真的是，我觉得女的逛街特别的厉害。真的是你， 嗯， 就是我真的就是之前从早上商场开门一直逛到晚上商场关门过。 嗯， 那个时候不知道哪来的动力。 花钱了吗？那时候？ 当然啦。 也花了。 就中间也是吃面，就特别特别饿，然后吃完一碗面。哗哗哗，然后马上 还能再逛到晚上， 对， 这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一直到大洋， 就真的有那么多可买的吗？ 就是高兴啊！ 哦，消费，我觉得今儿得消费啊。曾经我也听过我一朋友说到，就是他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必须备一小马扎，就是真的不是，你想错了，肯定不是那种这军训时候那小马扎，三只腿那种，就是能合成一根棍儿的，然后往上一背一挎，然后女朋友在逛的时候，咔撑开。自己往那坐， 特别帅，就是那种虽然不是那种军训的小马扎，但是他那种站军姿， 不，但是我不知道，我想象当中应该咔就这么一下就坐在这儿了 啊，好像保镖啊， 对，然后后来等他都试完衣服咔一收就再走， 多么好的老公，都省了寄存的钱了， 对，这也是特别帅的一瞬间哈。 嗯， 再来关注这个大爷啊，这个大爷健身有绝招，站单杠上360度旋转啊！近日呢，有网友也爆出了一位大爷特殊的健身癖好啊。视频当中呢，这个大爷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把双脚固定在这单杠上，360度是大撒把旋转。一边呢，这个观众还在连连叫好，但是呢，也提示大家这个高难度动作呢，切勿模仿啊。网友也说了，哎呀，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厉害呀！ 真的是现在大爷大妈就有好多健身特别厉害的， 对， 有好多绝招， 对， 嗯， 这大爷真是就是因为这个视频也不是特别清晰，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大爷是怎么做到，就哎真的哎手就插在胸前， 嗯， 就这么一抱胸，然后呢唰一圈唰一圈，真的就这样，然后能站在，你想能站在这个单杠上面，就感觉脚上面粘住了似的，嗯， 其实 就是 这，这真的是应该苦练了很久。 对，但是提示大家这种动作千万别模仿哈。 对，来看近日呢，青岛开往南宁的一辆列车上呢，一名女婴是突发高烧，体温很快突破了39摄氏度，并且伴有剧烈抽搐的症状。随后呢，女婴是陷入了昏迷。在得知女婴的症状之后呢，列车长是紧急调度，加速前进，提前74分钟到达了下一站衡阳车站。那女婴呢，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接受了治疗，目前已经脱离危险了。 嗯。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5000万空巢青年撼动中国经济版图，单身消费蓬勃发展。据媒体的报道呢，中国20到39岁未婚的艺人家庭啊，即所谓的空巢青年，人口呢已经达到了5000万，而艺人家庭的剧增呢，也正在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图。一个人旅行呢，在2014年占比8.3%，2016年呢翻了将近2倍，达到15%。小型家电市场呢，年平均的这个增长率也达到了12%。通过 APP 点餐的消费者呢，65%的独居青年。同时呢，建设行业呢也是纷纷希望这个为希望拥有独立空间的独居青年推出了迷你公寓和单身公寓等等啊，不知道大家是否是艺人家庭呢？ 嗯，我真的觉得这个迷你公寓和单身公寓 啊 挺好的， 啊， 对， 对 吧？ 嗯嗯， 有这个。 哎，最近怎么听你一说什么这个？怎么一听逛街觉得男朋友那个老公也没用，一说这个公寓也觉得单身，是不是感情出现什么破裂了还是什么的呀？ 没有感情了，是你在说什么？ 嗯，对 啊， 继续来往下关注吧。 嗯，继续来看，来看看下面一条。 嗯， 哎，看看这位女孩吧，边走边看手机， 哎， 直接走进了自动车库了。那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呢，一个女子不顾墙上的乘客禁止入内的警示标语呢，是走路全程只顾埋头玩手机，结果呢是径直走进了该院的自动车库，被下层的车撞伤了左腿。那么记者也是从医院的工作人员处核实，那么该女子事发之后及时就医，所幸呢是伤情不重。 嗯， 哎，低头看路，抬头望天。 嗯，提示大家，这个视频我真看了，真的特别危险，因为 你就真你都说不着人家有什么原因，就你就人家车库真的是自动的一个车库， 嗯， 就是这女子啊就低头看手机，就那么自然的就走进那自动车库了。那自动车库人是不允许进的， 嗯， 哎，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发现哎门关上了，正好这个每个地都有这个摄像头嘛，然后那女士呢走进之后，哎，还看这周围什么情况，后来发现突然间地下沉了。 哦， 地下沉了，下沉之后，然后这个等于是自动车库嘛，这车就往下走，走的时候，到下一层之后，你想车还要进来的， 嗯， 哎，所以特别危险，非常非常危险，嗯， 真的，大家走路的时候，坐电梯的时候，太多种情况提示我们走路的时候不要看手机， 真不差那么一分两分钟的，所以说提示大家在一安全地点，您坐下来踏踏实实的看一眼手机，是不是？走的时候千万要看路哈， 嗯，走的时候要看路，万一要是看到特别帅的男生 啊，嗨，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男士哪个瞬间您觉得特帅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那英的歌《春暖花开》。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想出我最善良的期待，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时平静，有时澎湃，穿越敞开花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跑是幸福。 首来自那英的歌《春暖花开》。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一起来关注互动话题，男生哪个瞬间会觉得特帅？ 嗯， 特帅， 大家赶快发言，赶快说。 对， 嗯 啊，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朱迪他说了，说有礼貌的男士就特帅。 嗯， 对， 是的， 是不是？ 让你觉得挺绅士的， 彬彬有礼。 对， 对吧？ 嗯， 你好。 要不要这么酸？ 你好， 还要挑眉毛？ 这个微信留一个吧。哎呀，嗯， 好吧。来看看啊，周安二说了，说长得帅，啥时候看着都觉得帅。 对对，这还真是，这还真别说， 嗯， 好多次我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无论是从着装啊， 嗯， 表情啊，以及哎，就是每个耍帅那个姿势啊，哎，怎么着往上一坐，人家要帅的话不用耍，是不是？ 嗯， 耍帅耍不用耍，人家就往上一坐，哎，就是一个耍帅的姿势。就是哎，是这 pose， 咔嚓，这真的就这样。 耶、 就 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在说这种，比如说长得帅，什么时候看着都帅的时候，应该解释一下自己觉得怎么样就要帅， 哎， 是不是？ 对对对， 每个人的 标准 都不一样啊，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对吧？ 啊， 嗯， 旺也说了， 嗯， 我感觉这个对着这个镜子穿西服打领带那个瞬间。很帅很爷们儿， 嗯，是、啊、是、啊、是、啊。 我怎么觉得应该都是就是，这个打领带的时候，突然间伸出一只纤细的手来， 嗯， 帮你轻轻往上推，你的领带歪了，这个时候才帅呢。嗯、 一般是那个纤细的手打完之后说，哎呀，我男朋友真帅，或者我老公真帅， 哎，拍拍他的这个胸口，真帅， 嗯， 走吧。 行，赶紧挣钱去。 我要去逛商场了。荣也说了，我特别不爱洗碗。 嗯、 老公刷碗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帅。又补发了一条，说我特别不爱洗碗、 嗯， 老公也不爱洗碗，但是每天就都在洗碗嘛，我就觉得那时候他是最帅的。 对，就是他也不爱做的事情， 啊、 但是为了照顾你， 哎， 哎，我来做吧。 对， 嗯， 他忍让了，对吧？ 对， 他在这个退步，不是让步，不是退步，让步啊，对吧？两个人都不爱做的时候，他让步了，就很帅了，就 嗯 啊。 来看这位叫星星水果龙的朋友说，用怀抱把我和人群隔开的时候， 哎， 这真的是，比如说这人特别挤的时候， 地铁上、 哎、撑住， 地铁上， 对 对吧？ 撑住， 就是把你放在一个角落里， 怎么放在角落里？ 不是就这个意思，摆在角落里， 就给你隔出一个小角落， 就像对待一花瓶是一样的，怕人磕，怕人碰。 花瓶不是可以顶在头顶上？ 谁说的？谁说的？就是把什么哒啦把你放在一个角落里边，他站在你身前，就是来吧，都蹭我吧，啊， 都蹭我。 对，这就是吗？ 千万不要碰到我们家花瓶， 就是都挤我， 嗯， 是不是？刚才那长腿美女过来挤我，把我女朋友让开。 车厢明明那个时候只有三个人，来都挤我吧。 对对对，或者是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环境有点嘈杂的时候，你会。哎，就给他开辟出一个安全的角落，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这我估计人家说的是这意思哈。 是是是。 哎，还有呢，像那个、嗯、十三兄，他说了，过街发呆的时候拉着我， 这个太重要了。 这也就对你重要吧？谁过街的时候还得发呆呀、 啊？可是有的时候你等个红灯啊什么的， 啊、 真的就时间 不得认真看看那信号灯什么的吗？ 是，有的时候他时间长，你就忽然间好像。愣神儿了，然后就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有个人把你叫醒？ 哎，我就特别想在咱们节目之外的一话题，我问你、 嗯， 就什么时候能不发呆？ 现在， 除了上节目之外， 不敢发呆。 嗯 嗯， 桃木头他说了，说这个，哎，不理我的时候最帅。 这是喜欢那种比较酷的男生的。 不理您了都还帅呢？怎么想的这是？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哎，那个时候特别酷 啊， 特别严肃， 嘿，是吗？就不说话就帅了呗。我帅一下啊，你先说。 我刚想说这个对你来说太难，因为你一直在说。 不说不行啊，不说扣工资啊。 嗯、 叔叔一张票，他说了，说跟你说话的时候会暂时的摘下耳机， 就那个瞬间。 就其实这是我觉得特别礼貌、特别绅士那一角度、 嗯， 是吧？不是啊，什么？ 你我戴着耳机，你大点声说，我听不见。 嗯 啊，这种你就觉得不帅了，就、 嗯、 哎摘耳机，你说，再说一遍，再说说什么？ 是真的听不见吗？ 对对对， 我觉得有的朋友还喜欢故意把耳朵就是这样叠起来扣过来，什么？然后变成张风耳那种， 那就不是帅，那是可爱了。 来看，来看，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位朋友就说了， 对， 给我拧瓶盖，帮我提包、 嗯， 还有摸我的头发， 嗯， 前提就是颜值不差， 嗯、 也不能矮。这位朋友叫周静安，我是倒着念的， 什么意思？ 所以我说这位朋友叫周静安， 啊、 就真的是拧瓶盖，而且是主动， 嗯， 就特别自然的拧瓶盖。 哎，我就想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 嗯， 这瓶盖好多女士真拧不开吗？就咱们就说那种。最普通的，别说那种就很难拧的。 嗯，我觉得是一种礼貌。 不是，就不是说男士主动啊，就比如说，来你帮我拧，就那种。 哦，是女生主动。 对，而且 帮我拧， 你就感觉这个好像已经拧差不多了。 那他可能是 不可。 不是，那他可能就是比较公主风的风格。 哦，也是一种风格， 嗯、 也是一种风格。 我觉得一般。男生主动拿过来拧开是一种礼貌、就是、 我觉得我看好多女士拆这个包裹的时候可不像没劲儿那种样往上往楼上就感觉比自己还长往上拎那块地的时候放着呢都就手 咔咔咔咔咔 对对特别利落真的比 徒手开 比男士厉害多了 嗯 然后就开瓶盖时哎你帮我拧 哦 那一瞬间我说什么呀是吧你就感觉 这就是提醒你，下次你要主动帮我拧。 主动， 嗯， 你不渴别喝呢。那就有一次，下回他就不让我帮他拧了。拧的我先自己来两口，来拧你喝你喝啊。女猫喵喵她说了，微开的领口，就是领子呀，一定要稍微开一点。 哦 啊， 他是贴上了他家这个偶像的图片吗。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类似这种感觉。这怎么感觉像那话筒掉了，然后给坠的似的？ 嗯，我也觉得挺像，而且 不是，咱俩能不能就 啊， 这抬举哎好，这帅。 最近都胖了，这他这个偶像 是吗？一把虎心毛一露，嘿，特好看。 嗯嗯，来看明明大王哦， 哎、 说打篮球然后用衣服擦汗的时候， 哎呦，这您不能送点纸巾什么的吗？哎、 有的男生是故意的，你不觉得吗？一定要把衣服拽起来这样擦一擦， 露出自己。八块腹肌来，就为了咔就这么一下，特帅。哎、 然后就一直擦，蛮擦 其实没出汗，一直擦着了。哎呀，村儿都擦出来了。好吧，大早上起了哈、 嗯， 聊聊这个男生什么样的瞬间？哎呦，您觉得特帅哈？是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我们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春风已是流水转，悲欢冷暖早分散，一杯斟来酒话长，几番言语付笑谈。豪情柔情都是你，天地人间谁不知，对酒当歌别话长，举杯讲说与友人。风云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江湖论英雄。恩怨诉红曲，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高山流水你难寻，人间一回几多情，聚散本来平常事，相逢别去别有心。你做师傅我为徒，相见在迟也不晚，天涯漫漫未知己，此情且钟情。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江湖论英雄。恩怨诉红曲，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一杯柔尘满，今生何日再共唱。江湖间江湖边，江湖相依不相忘，潇潇人归去，马蹄声飞影斜阳。走个悠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哪个瞬间觉得男士真的特帅哈。欢迎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吧，来看看那个，哎呀，小伙是花了千余元呀、啊，网购鳄鱼，打开包装竟然是两张照片啊！最近呢，山东威海的小伙呢，这个小吴啊，结识了一个自称是养鳄鱼的网友，交谈一段时间之后呢，小吴呢竟对这个吃鳄鱼肉产生了兴趣。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以1500元的价格买了两条鳄鱼啊。四天之后呢，却只收到了两张一模一样的鳄鱼照片，照片背后还写着啊，这个约25斤的样子啊。这个小吴呢要求退款，对方呢狡辩说完全是按照其每条重啊25斤的要求发的货啊，小吴只好报警了。 所以我觉得人想法不要太多， 就是我觉得不是不要太多，就在好的方向可以无限多，但是在这些擦边的地方啊，就别再想了。 对啊， 是吧？ 对对对， 哎， 继续来看，上海迪士尼乐园。 那么明年的6月6号起呢，门票会提价最高涨至665元。那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呢是公布了新的票务方案，那么在2018年的6月6号开始呢，上海迪士尼乐园将采用3级票价的结构，分别是平日的门票价格是399，那么第二呢就是需求较高的高峰日，包括暑假、周末和大部分节假日的门票的价格是575元。那么第三呢就是需求更高的两个假期高峰日，也就是春节和国庆节假日的门票价格是665元。 哎，涨价了，涨价了啊！ 嗯。 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数字阅读和纸质书阅读您更偏爱哪一个呢？这两年啊，地铁当中的公交车上捧着手机等移动终端啊阅读的人随处可见，国民数字化阅读的方式呢也接触率啊逐年的上升等报道，这些呢也是越加的多见了，因而呢常常有人就担忧了，这个纸质书还有人在看吗？对此啊，有专家也指出了，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呢不是对立关系，纸质书给大家提供的是深度阅读，现在呢仍然是难以被取代，倡导大家呢回归纸质阅读，绝不只是因为情怀，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种阅读方式哈。 我还是喜欢纸质版的书。 我觉得我特别赞成就是那个专家说的话，说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其实并不是对立关系，我还真能体会到这些，因为同样一本书，我可能有一本纸质的，手机上也有，然后电子书上也有，你就会觉得有，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拿哪个这个设备看， 你有那么多时间看书呢？ 不是，就是说哪时候都不方便呀，所以就给自己，就让自己没有理由。比如说你拿起手机也能看，拿起这个纸质书也可以看，拿起这电子书也可以看， 就是 你随时随时随地有机会看书。 我是看，我到现在什么看那个什么电子书什么的，我还是 不太习惯， 有点奇怪。 哎，确实是有点不太习惯哈，因为相对比较起来，我觉得其实就纸质书是肯定是我们最舒服的了，对吧？是最舒服的，有那种触感。但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啊？比如说，但是那习惯不好，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这个躺床上看书这习惯肯定是不好，首先是这么明显啊。但是呢，你会觉得拿一本书的话有点累，比较沉。但你要拿一个这个电子书的话呢，你就比较小巧。然后而且就是拿起来之后，你会觉得，比如说困了之后，你就往一放，就自然睡着了。 可是你要想，你还是捧一本纸质的书比较帅。 你给谁看啊？ 就是 你就这样拿纸质书拍张照片之后，然后发个朋友圈，然后你再拿着那个电子书看。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睡，你提到睡觉之前，我觉得睡觉之前看纸质书特别好，很容易入睡。 就闻着那个纸的那香味儿，就那就感觉催眠 特别踏实， 特好。 说起了催眠的事儿了 啊， 来看近日呢，印度的古尔冈新开了一家宠物酒店， 哎， 那狗狗们是能够在那里享受天鹅绒的大床、游泳池和奢华的配餐，那么还有草药按摩的温泉浴场，配备24小时待命的医疗团队， 真好。 每晚要花费70美元，那狗狗就能够享受人类般的奢华的生活，活得真精致哈。 对呀，这是狗狗的酒店哈。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于说，这个为送孩子啊，只停车10分钟，结果呢，交警等了他11分钟。近日呢，这个石家庄的交警呢，这一张罚单火了，一位司机呢以送孩子为由违章停车，并留字条承诺仅停10分钟，请求勿贴罚单。交警呢也念他不易，说这个耐心等了他10几分钟之后，还是开了罚单。说好的信任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随口一说，要说到做到。 下回开一张15分钟啊！哎呀，继续关注， 继续来看啊，宾馆内呢是暗藏了偷拍的设备。那么近日呢，网友爆料称呢，其入住一家宾馆的时候呢，在屋内插座的地线处，他发现了偷拍的设备。报警之后呢，警方也是将摄像头拆除收走了。那么该网友称，宾馆的意思是要跟他私了，但是他表示私了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求追查摄像内容的去向并且销毁。目前呢，案件还在调查中，所以呢，就提示我们了，入住之前要检查房间的安全，以防个人隐私泄露。 我们继续来关注吧，来看看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这些贼呢可能专偷女子的手机啊。 大衣口袋浅的一定要注意了。两名男子啊当街扒窃，第一个呢是这个一个人掩护着，另外一人呢就这个拿着镊子伸进这个女子大衣口袋，然后呢盗取您的手机。两人被抓获之后呢也交代了，说真的，说实话，专挑着女性啊下手，因为冬季的时候女性大衣这口袋浅更容易得手。所以提示各位女性朋友啊， 对， 咱手机一定得装在比如说李怀呀、啊、我不知道，还真不知道女士大衣有李怀吗？ 有是有，那你掏的时候不太好看吧？ 哦，对对对， 是不是有点太男性化？ 哦，对对对，啊、还这个还真有这性别差，对，哎，放包里边，放包里或放在这个贴身的一些口袋里边，这可以了吧？ 对，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老惦记着手机，走路的时候就好好放包里就行了。 对呀、啊，坐车的时候他是坐车，是不是？等车的时候他是等车、啊。再来关注，我们来看看，无论你的收入是多少啊，记得分成三份。第一份呢是生活费，占三分之一，就是像平时的房租啊、水电啊、通信啊、柴米油盐等等啊，必要的开销，无论是如何都要保证这部分不要被动用。第二个呢是储蓄，占三分之一，没有特殊开销时候呢尽量少动用。第三个呢是活动资金，占三分之一，这部分钱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目标较为自由的来使用，比如说像旅游啊、购物啊、聚会等等，或投资。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账目比较分明一点哈， 说的时候都特别容易。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比如说记账这事儿吧，就特别费劲。 我也尝试过记账。我也尝试过， 尝试过而已 、对、 大家就先做到分三份儿吧。 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我觉得发现这个现在咱们各种这个手机支付啊，特别方便，同时呢其实也算方便的能查明自己的账单。就是你会发现，我就突然间有一次啊，就无意当中点到了那账单，就吓自己一跳，就真的入不敷出。你就觉得哎呦，怎么就是一个月没干什么，怎么会花这么多？花了200块钱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花的钱，就你觉得在你的就承受范围之外了已经，而且连续一年都是这种花费，都是这种消费。 你就说真的，据我对你的观察，我真的觉得你一个月也就花200块钱， 也就这样吧？ 难道不是吗？ 花250这月，连续好几个月花250，你怎么办？ 那50块钱买什么了？ 对，确实，所以说这也提示一下大家，就像刚才咱们这个说的，虽然说难，无论是记账还是说这把这个收入都分成三份特别难，但是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消费了。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男生在哪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帅。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理想后花园乐队的歌《不再为你》。 这是一首来自理想后花园乐队的歌，不再为你。 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男士什么瞬间就特帅。 哎，刚刚 帅， 刚听完歌我就觉得就是、 啊、 就会唱歌的男生啊、 哎、 他在向一个女生表白呀，或者是不经意的就说哎我给你唱首歌吧，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觉得他特别帅， 特别不经意那种就更帅了 啊，特别不经意， 特加分的那种， 嗯， 是吧？ 如何个特别不经意法？ 就是那种抱着吉他在人那个楼底下， 那还不刻意？ 就是不就是，或者说就反正无意当中，就是一定是无意当中。我觉得，比如说两个人在酒吧一块儿， 哎 哎，在喝茶的时候，不是喝酒的时候啊，俩人那个吃着啊牛排，来你一块儿，我来一块儿，再点点什么不点？就突然间这个瞬间。然后后来这老板说那个今天有一个活动， 嗯 啊，上来唱一首歌，能这啊怎么着怎么样的时候， 怎么总是被你形容完就感觉， 不是那我是不是 是在一个面馆吧？ 不是，这是就是那意思 啊， 就 提溜提溜提溜， 你来 提溜完了之后， 你尝一块这大肠，特别棒，哎，就边蒜哎。那边有腊八蒜，不是你，就是你得想象，我刚才都已经想象像出那种就是烛光晚餐那种感觉， 嗯、对对对， 你想点着蜡烛，啊，呲儿一点着，点着之后，哎，往上一坐之后，老板说那样怎么怎么着，反正就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上去之后，哎，又会弹琴又会唱歌，第一次见面，你说能下多少分？ 嗯， 对不对？最后您得把账结了， 嗯， 嘿，完美，对不对？是不是这感觉？ 嗯， 哼。 哎，我是特别喜欢那样的小气氛、 嗯、 就是比如说真的两个人不管是在吃饭也好、 嗯、 喝点东西、 嗯、 就真的是嗯比如说一个场景， 嗯嗯嗯， 特别简单的场景，让他们想 起了公园 不是，是让、嗯、比如说那个服务员这个时候稍微的不小心洒出一点点什么东西喝的之类的， 嗯， 然后对不起啊，没关系没关系，然后这个男生可能会说哎 拿吸管吸 了，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电影或者是那首歌，然后女生什么歌就特别自然，她就开始唱。 我觉得这不太自然吧， 多么的自然、啊、 多尴尬，就洒一水之后多矫情啊，感觉、 嗯、 这就女生和男士不一样， 嗯， 男士必须得人家邀请来，请你站着歌，等我把这边算给嚼完了啊。来看看雪 L 叉，他说了说这个灿烂的笑就很帅， 嗯， 灿烂笑就很帅啊， 嗯， 比较帅，尤其瞬间，嗯， 你会觉得他特别的温暖哈，尤其是长相又特别阳光的男生， 哎， 然后笑一笑，你觉得哎呀，世界真美好哈， 嗯 嗯。 还有苏源他说了，他帮我拖行李箱，再搬到车上， 嗯、 哎呀，这是我暗恋了429天的人呐，我偷偷拍的。给咱发过一张照片来， 好瘦啊！ 就是这，你还能看出，反正能看出一人形，就是周围花了，怎么这么花呀？ 人家用那个， 就是特殊软件给哎做出这个特殊的效果来。 嗯嗯 嗯，在他心里就是这种一个形象啊。 嗯，特意给他修的这么瘦吗？来看，怪物叔叔说，戴手表解手表的时候， 哎， 真的是，哎，你说真的，就是。到家之后解手表，然后挽袖子开始西餐，咚咚咚咚咚咚咚，歘！ 这个时候必须得是，比如说你遇到什么困难了，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生病了， 不 舒服， 就是你在遇到什么困难需要他动手的时候， 嗯， 然后他把西服的扣一解， 那时候不能穿，就应该脱掉外套， 那就脱到外套， 然后 把衬衫的扣子一解，袖扣一解， 对，袖扣， 然后把表一摘。 把你那个小拇指翘起来的小拇指按下去好吗？ 翘着兰花指，把自己的这个手表带一解开，哎呀，帅啊！ 好吧， 怎么为什么一让我说就不是？所以我其实开场的时候就跟你说了， 嗯， 这帅不帅啊？这真是不是装出来的，人长得帅，这动作哎，就那么一颦一笑就觉得特帅，但是你就、 嗯、 是不是？好多人家怎么就装都不帅啊？ 哎，还有这位葱悠悠说了，开车的时候给我系安全带，这就特别暧昧的一个小举动、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般都够不着那边， 因为你先给自己绑住了，已经 绑不住也够不着那边， 好尴尬。 真你怎么 看来是尝试过而且失败了。 没有，我觉得啊，我就没尝试过。车宽嘛，这一般有钱车都宽都大，都真的都特别宽。就是你俩坐在这儿之后，哎，去哪儿啊？ 而且还晃着，还是露天的。 对对 对, 对，两块一位啊，往里走，大座啊。哎，然后再看看那个努力部，他说就是对，就是那种不经意间的那种才帅。他也说到那不经意间了，不经意，不经意保护我呀。 嗯 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还真是，哎，我还真就我还真得尝试一下，就给人系安全带那种感觉。 嗯， 呲儿，卡。 为什么一定要呲儿一下？ 就是表示把安全带已经蹬过来，呲儿卡，还真没过。 哎， 太傻了，嗯。还有像那个 LLO， 他说，学校校服是那种欧式的， 嗯， 男生有领带，上课的时候一个男生。就站起来之后用手松了松领带，然后就觉得哎呀那动作当时觉得特别帅。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 这个男生的戏太多了吧， 上课的时候没飞起的松松领带， 对，松松领带，呼噜呼噜头发， 对， 我知道这个题的答案。 老师说你坐下吧，没没什么事儿啊。哎，然后苦橙也说了，说单手打开易拉罐那一个瞬间特帅。 哎，这个也挺帅的， 就是咔就这么一下， 你可以吗？ 那这有什么不行呢？我就觉得这样 不会洒出来吧， 很刻意。就这就特别适合那种十多岁的小男生。怎么了？ 我想起你手抖的习惯。 来来，喝喝喝喝喝不喝？不熟的人就肯定问你，别摇摇完都是气儿。我没摇啊，我哆里哆嗦的，谁说我手抖了？ 嗯，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帅的瞬间。 对，再说一个啊， 嗯， 张耀陈静说了，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 嗯， 开车的那一瞬间特帅， 嗯， 结实的小臂， 对，就像现在露出结实的小臂上节目也特别帅， 嗯，是不是？ 是 我下回你往我前面搁一方向盘，就觉得更帅了， 已经很帅了。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帅的事儿哈，我觉得其实任何一瞬间，我觉得男士只要是有风度， 嗯， 有礼貌， 对 啊，这个做出一些让人就觉得尊敬的事儿，我觉得都很帅， 嗯 啊，不分长相，对不对？ 对，就照顾身边比你要柔弱一些的人。 哎，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宝贝， 拜拜。 月亮怎么不亮？怎么不亮？要的梦想总在远方，总在远方，虽是路越走越长，用手捂住脚上的伤，后知觉将寻梦旅程再抵达以前，像流浪。有你给的阳光，没有理由绝望，带着我的渴望，穿过重重人墙。 北京时间9:00 ，FM 986再度。